随风纷纷，谁采木缺一缕魂落别村。 的人不是我不上意，纵然很努力，我喜欢你心里却没底。我没有歇斯底里，我只是望尘莫及，就像买不起。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。纵然似梦啊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转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。